您好，我是曲小英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硅谷产品经理们都来自什么背景。对于什么背景的人最适合做产品经理，一直是众说纷纭。有的说没当过工程师的戏精不是好的产品经理，有的说产品经理谁都可以干，只要能吹牛互撕就行了。也有的说最好的产品经理从来都是奇怪的人，比如贝索斯以前是高频交易的明星员工，乔布斯啊是个写书法的隐士等等。今天的这篇文章，我就给大家具体讲讲硅谷的产品经理都是什么背景，以及 HR 在看你的简历时都在看些什么。首先我要跟你说说产品经理的简历背景。硅谷的公司众多，产品之间相差悬殊，公司文化更是风格迥异。下面纯粹是我的个人经验，数据不一定有代表性。 Atlassian、MongoDB 和 Docker 这种公司，用户以程序员为主，所以产品经理都要求有技术背景。如果产品经理自己都没有当过程序员，怎么好意思给其他程序员设计产品？这里所说的技术背景，不仅仅是要求计算机专业，而且一定要真正做过程序员才算数。亚马逊很多产品经理都是 MBA， 他们 MBA 毕业后参加专门针对 MBA 毕业生的产品经理进阶项目，项目毕业后直接就是高级产品经理，最终成为产品高管。谷歌工程师文化浓厚，产品经理面试要写代码，所以一般都是计算机或者电子工程科班毕业，特别是如果你想申请谷歌的 APM，必须得是计算机专业的，而且呢，必须得通过谷歌的代码面试。Instagram 产品经理都是文艺范儿，黑白灰，爱摄影，时尚，有品味。有很多人以前是在纽约做艺术、媒体之类的工作，从打扮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每天都生活在 Instagram 大片里。也有很多人以前是创业公司的 CEO，公司被收购或者垮掉后来到 Instagram 做产品经理。苹果公司的产品经理分硬件和软件组，管理硬件功能和开发流程的叫做 Program Manager， 一般是电子工程背景。管理软件的直接就是产品经理，他们有个别是 MBA 毕业的，大部分还是技术背景。 Snapchat 分产品设计师和产品经理，初期的时候最有实权的是产品设计师，一般是由一群斯坦福、哈佛毕业的聪明绝顶、特有态度的年轻的天之骄子担当，他们很多是 CEO 的好朋友。 Snapchat 现在也招收了很多产品经理，这些人大多来自业界的大公司，背景比较多样，广告和传媒领域有不少。 Facebook 产品经理数量众多，对背景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要求，有很多产品经理是文科专业、咨询公司、记者毕业，也有天体物理博士、投资银行交易员、音乐家、创业走上人生巅峰、老婆说别折腾了的，背景广泛。不同背景的产品经理一般会去不同的产品线工作，例如广告部门的产品经理一般都是有过广告产品经验，属于技术性的人才。媒体部门的产品经理，比如视频和新闻等板块，大部分是娱乐新闻产业有行业背景的产品经理或者前媒体人转行。 Uber、Lyft 特别喜欢从 Facebook、 谷歌、领英挖人，前一段时间 Uber 丑闻遍地， Lyft 成了硅谷新宠，这些曝光度也给他们吸引了大批经验丰富的产品经理。以上对硅谷产品经理背景的汇总介绍，目的是要告诉你，硅谷对产品经理的背景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要求，所以并没有一个成为产品经理必须的专业或者工作背景。对于一个产品新人来说，首先找到自己的优势，然后再利用自己之前的背景才是最好的方式。然后我来跟你说说一个产品经理应该具备的软实力背景有哪些呢？简历、专业以及工作背景并不完全是衡量一个产品经理优劣的标准，软实力才是更重要的。 软实力很多时候是通过以前的经历体现的，不仅仅是以前的工作经历，还包括在学校里得到的锻炼，平时参加的社会活动等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产品经理的软实力往往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是领导能力。一个好的产品经理能够领导一个团队，可以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，能团结不同兴趣、不同性格以及不同利益的人。这样的技能可以通过学生时代的领导经验，就职于其他行业或者岗位的团队领导经验，业余活动或者参加的社会组织，甚至是创业经历来体现。所以，对于没有做过产品经理的人，HR 一般会看之前有没有领导团队的经验。对于做过产品经理的人， HR 一般会问你领导团队的心得，来衡量你的领导能力。第二个是沟通能力。一个高效的产品经理应该能够进行高效的沟通，和老板以及公司高层的沟通，和其他团队的沟通，和团队成员的沟通。在团队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何激励大家？在团队成员出现矛盾的时候，如何解决争端，怎么沟通坏消息等等，这些能力也是通过以前的学习和工作经验来体现的，和具体的专业无关。所以，如果是初入产品经理行业，不妨思考一下如何在简历上体现这方面的经验。第三个是创新精神。优秀的产品经理虽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，但都是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。他们有自己的专利，写诗、写歌，或者是在之前的工作中提出了不一样的工作方式，为公司增加了价值等等。这些经历都是体现创新能力的证据，所以在招聘的时候， HR 会非常在乎产品经理之前是否有体现创造能力的经历。第四个是勇往直前的执行力。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，做成事情并没有什么难度。几乎每个产品经理都需要在资源非常有限、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，力挽狂澜、勇往直前。所以，产品经理需要具备非常强的执行力。其实，执行力可以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有的人立志减肥，三个月之后真的瘦下来了；有的人从零开始锻炼，参加了多次马拉松。有的人在之前做兼职的销售，面对一堆人的拒绝没有气馁，最终取得了优秀的销售成绩，这些都是执行力的体现。很多优秀的产品经理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具备指哪儿打哪儿的超强执行力，所以脱颖而出。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这篇文章讲了硅谷产品经理的背景，介绍了硅谷的不同公司对产品经理的职业背景、工作经验、学术背景的要求。随后我还介绍了产品经理应该具备的软实力，包括领导能力、沟通能力、创新精神和执行力。而软实力的重要程度绝对不亚于学术背景以及工作经验。有很多产品经理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因为具备了非常强的软实力，所以在产品经理的岗位上脱颖而出。最后思考一下你的经历和背景，有哪些可以体现你领导能力、沟通能力、创新、执行